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哈。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一项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哈，叫做冰嬉，来头有点大，而且呢节目的开始啊，我好像很难给他一个准确的定义哈，这个项目究竟是怎么玩的，但是没有关系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老师来给我们好好的讲一下这项来头很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冰嬉。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哈，是来自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副研究馆员任逸飞老师，欢迎任老师的做客啊。节目开始，请您先来跟咱们体育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逸飞，来自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任老师现在是工作在国家图书馆哈、古籍馆，但是对于冰嬉哈、是常年都在进行这个项目的整理和研究哈，很多很多年，对这个项目也非常的了解。节目开始啊，我说来头特别大哈，因为在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冰嬉它是一个算是一个皇家项目哈，皇室啊立足的地方，所以来头特别大，但是又很难去界定它。因为录节目之前，其实我也跟任老师一直在说哈、这冰嬉到底是一个什么项目，它其实是一个总称，它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小项啊。 对， 按照我们今天的概念，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大项，它下面还有很多的小项。所以节目开始也特别想请任老师，能不能哈以比较准确的这种官方的定义，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冰嬉这个项目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聊一下冰嬉嘛。这个冰嬉大家听起来，其实从字面上意思也能听出来，冰上嘛，首先得有冰，然后嬉嘛，其实就是嬉戏的意思。但实际上是不是在冰上嬉戏就叫冰嬉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冰嬉呢，在我们清朝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官方的国家庆典。那么我们从它的定义上来讲呢，就是冰嬉它还有两个其他的名字，第一个叫冰戏，戏就是我们说的戏曲的戏、就是说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后来呢，到乾隆的后期和嘉庆以后，它又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叫冰技，就是技术的技。其实呢这几个它都指着这项体育活动。那我们说起来这项体育活动呢，它的来头真的是比较 挺大的、 对，比较大，源远流长吧，可以这么说。它是萌芽于我们中国北方民族的一些冬季的生产实践活动，比如说冬季它做了一些事情嘛，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萌芽。那么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大概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形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项目呢？它是一个我们说冬季冰上的很多运动竞技项目的一个总称。那么既然是一个总称的话，这里面就包含了多个体育项目，这是冰上的一些体育项目。那么说它来头大，这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在乾隆十年的时候，冰嬉作为一种制度被纳入了国家庆典之中，并被乾隆皇帝钦定为国俗。那么这个时候， 国俗 对，国俗是一个， 意思是我们现在的国粹， 对， 那个、 就是是一个国家的，能代表国家形象的这样的一个风俗了嘛。那么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一个，我们叫它冰嬉盛典，其实是代表国家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大典了。那么由此之后，民间都向那个宫廷去学嘛。那么这个时候，冰嬉后来又流传到民间，成为了什么？成为中国北方的一些冰上运动的一些代称，就是我们在冰上玩的这些都叫成了冰嬉。那么这个其实和当年宫廷里面的这个运动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大概是这个样子。 哦。 大概的发展历程是这样 的， 冰溪是一个总括，那下面的这些小项您能不能也来给我们介绍几个？ 小项这个可以说呀，比如说我们拿乾隆时期冰溪盛典的这个来举例，其实这个是在历史上是有依据可循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故宫博物院馆藏了一个叫冰溪图，冰溪图这个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乾隆年间然后在西苑太液池，其实现在什么呢，现在我们在中南海和北海之间有一个大桥，在这大桥之南的这面，也就是说现在中南海这片区域，在这里面进行了一些冰溪的活动。那么当时这个图卷上呢，就画了其实这里面至少包括三个小项。那么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第一个项目是在这个图的边上有两群穿不同衣服的人在这排队，排队但是还没有进行比赛。那么他们要比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在冰上的去跑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速度滑冰。 速度滑冰 啊， 比速度， 对， 比谁快。 比的是滑冰，看谁快。但是呢，这些人他在旁边在列队在站着，还没有比，这是一类。 但是他们是不穿冰刀的，是吗？ 是冰刀的， 是冰刀，也是冰刀。 速度滑冰这个是有冰刀的。那么当时叫什么？叫跑冰系。 我就说当时肯定不 跑冰 当时那个肯定不叫冰刀，也不叫速度滑冰，叫跑冰系。 叫对，它的名字叫做跑冰系。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带冰刀的，冰刀和现在不太一样了。这个冰刀的流传这个渊源也是很广的。其实它有一些西式的影响，也有我们中式传统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对，所以这个不去细说了。这一个项目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速度滑冰，具体说起来可能更像那个短道的一样，这和大道速滑不太一样，因为大道速滑是大家谁也不挨着谁嘛，短道速滑可能大家有些碰撞什么的， 很激烈。 而这个跑冰溪呢，互相之间应该是有碰撞， 有碰撞的 啊，因为它那个场面没有那么大，那么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我们叫蹴鞠之戏。蹴鞠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就是足球类的这样的一类，叫成蹴鞠之戏。但是在这个图上呢，他画的也是有两组人，一组是穿红衣裳的，一组是穿黄衣裳的，他们是去抢同一个球。具体怎么玩啊，这个图上没有显现，因为只是一个静态的画面嘛，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有这样两群人，他们是在冰面上玩着这个就是抢球的这个活动，那这个就是蹴鞠之戏。那么和刚才您说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参加蹴鞠之戏的这些参赛者呀，他穿的是下面带有铁齿的这样的一个冰鞋，也就是说他不是冰刀了，他是防滑的，他得在冰上能站住， 就下面有铁纹的那个。 对对对，他这样的话才能保证他能站得住，那这样的话再去抢。而去抢球呢，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说的真正和踢足球一样的，它更接近于英式橄榄球，就是说双方呢在比的时候，一方尽量不想让对方拿到，所以他会采取一些动作呀，把这球踢飞呀，或者是采取其他方式尽量不让你抢到，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个呢小项是什么呢？我们叫转龙射球。这个是冰溪图上其实是画的一个主体最中心部分画的一个。那这个主要是说什么？在那个我们的冰面上，就是说在太液池上画上这个双向的螺旋线，像一个巨龙一样。然后呢，所有的参赛者呢，在这顶上就是沿着这个线去滑，而在这个螺旋线中间会有一个类似于球门一样的东西，在球门的上方挂了一个彩球。那么这个时候呢？沿着螺旋线去滑的这些人，他们身上会带着各种东西嘛，这边有带什么，有背着八旗标志的，比如说有我们说的什么镶黄旗啊，整黄旗啊，这些有这样挂着旗的标志的。那每一个旗后面都有一些带着其他这种武器的人，或者是其他杂耍工具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带的最多的呢，其实是就是我们背着这个弓箭。干嘛呢？就是螺旋线走到中间的时候，他要回头望月，做这个姿势，然后拿着这弓箭去射那个上面那彩球。如果射中了的话，周围一片叫好。那么除了这个转龙射球这一项之后，他这个中间除了射箭这一项之后，还有一些 我们宫廷百戏的一些因素在里面。比如说现在我们说老北京传统的一些在庙会里面可能还会出现的一种叫斗幡儿，就是耍这个彩幡啊，这种也会在这里面穿着冰刀去斗。还有一些花样滑冰的动作也会融入到这个转龙射球里面，就是特别花哨的一个样子。那么基本上当时乾隆时期的这个冰溪图上为我们展现的就是这三个小项，其他小项有没有呢？肯定是有的。当然就是那时候是其他地方展现出来的，所以就跟大家先说这几个小项。 您刚说那第三个项目叫转龙射球哈。 转 龙射球哈。听完之后印象很深，因为在古代哈，其实这种射箭，尤其是这种在移动当中射箭，经常是作为一种演武的手段，就是大家在教场上来考验武艺，切磋武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方式啊。我们比如说看到很多的这个古代的这个电视剧或者书籍当中说过，骑马，骑在马上去在移动过程当中去射一个挂在树上的一个球也好啊，或者是一个这个靶也好啊，这种是在古代应该也会有的，但只不过是在这个转龙射球这个项目当中哈，把马给去掉了，是换成兵了。 对， 而且哈，这个项目，这是它当中的一层元素，另外一层呢，它还有很严格的队列的要求。就像刚刚您讲 的， 它是必须要严格的按照它 按照那个图形 去滑才可以， 有点像花样滑冰， 有点像花样滑冰，就是它当中又包含了一种，因为你射箭嘛，毕竟是一个在古代来说，那就是一个武力的这种体现。另外，它有很强的队列式，它有很强的这种仪式感。 对， 其实我更像一种古代的阅兵式上的一种方式。 对的。其实冰溪里面有大量的军事因素存在，这是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传统嘛，也算是清朝的这些祖上留下来的一个规矩。其实叫什么，我们叫阅武式，就是 阅武式啊， 像我们现在的阅兵这种的嘛。那么乾隆时期为什么会说要在冰溪里面增加一些这些因素啊，和军事有关的因素呢？其实这个也是有非常古老的传统在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清军入关之前，其实它是一个传统的游猎民族。所以它冬天一定要出去打猎。那么打猎的话，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就会有这个骑马射箭呐，这些移动的这些因素。那么入关了之后，这个我们说满族啊，其实成了清朝的这个官方统治者。那么他们成了统治者之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离开了白山黑水之后，这一群人呢， 没地方游猎了。 对，他就把他原来的一些习俗逐渐的就给丢弃了，因为就过上了传统这汉地农耕生活了嘛。 慢慢的汉化 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作为统治者呀，作为这个乾隆皇帝，他个人也有点着急，说我们不能忘本啊，不能忘祖，那怎么办呢？ 不能说现在八旗子弟都上不得马，提不得枪了。 是这样的，说如果是真的有这些问题怎么办呢？所以他就采取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官方宣传，就是表明一种官方态度，就是我们不能忘本，不能忘祖，还要保持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骑马射箭的传统，所以才在这个冰溪里面。其实冰溪嘛，它也是一个由北方下来的，就是北方民族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其实也是要保持这个冬季，还能保持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军事技能，能让它这样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考虑，所以才去在这里面加了这些因素。其实冰溪除了冰溪图之外，还有一本书啊，以前有一本书叫《唐土名胜图绘》，这是一本就是其实日本刻的，它介绍中国的一些相关民俗背景的一个百科全书吧。这里面也画了一张图，上面写着冰溪。那么这个就和您刚才说的非常像了，其实就是在冰面上面，但在冰面上不是说穿着冰刀去射这个箭，去射那个彩球，而是真正骑着马。 在冰面骑着马， 在冰面上骑着马，这些人在做了一个队形，在往前走。其实这个和更早期的这个骑马射箭的样子就更相似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就可以看出来，其实，在北方民族他在生产劳动当中的这些传统活动，其实和后来的这个国家庆典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冰溪到后来也成为国家庆典的一部分。 对， 所以其实刚刚任老师说到这个问题哈， 本来是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清朝时期啊，清朝统治者这么重视这个冰溪项目的推广和发展，甚至把它抬到一种国家层面，就是非常官方正统的这么一种活动上去宣传它啊，去让大家号召都去玩它啊。其实您刚刚也回答了我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啊，这当中其实还有他们一些执政考虑的因素在啊，尤其是军事方面 的 这种考量在，所以才把冰溪项目抬到一个这么高的位置上。那其他的项目也有很多啊，那么为什么就单单选中冰溪这个项目来推广 啊？因为冰溪其实是它发源于白山黑水之间嘛， 发源于白山黑水 啊，所以其实乾隆皇帝也是希望大家不忘本嘛。 嗯， 当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说冰溪有军事方面的一些考量之外，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盛典来讲，冰溪不仅仅在这方面有它的作用，它有更高层次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说它这有一些制度性的规划，有一些政治性的考量，当然还有一些外交上展现国家形象一方面的考量啊。那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说呢？这个还要说到乾隆十年，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真挺喜欢这个的， 对，他把这个冰溪定成了国俗，并写了自己写了一个叫《御制冰溪赋》啊，这个本子现在也在我们的故宫博物院，把这个定成了国家制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乾隆时期的这个冰溪呢，它和前期的这个情况就不太一样，它除了这里面有了这些军事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典制体的考量。比如说这个乾隆皇帝把这个冰溪定成了国俗之后，那肯定它就作为一种国家大典存在了嘛。那么我们传统知道的这个国家层面的这种典礼都有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说几千年来，我们说我们是礼乐文明，传了上千年的这个礼乐文化。那么我们说的这个礼啊，一般包括五礼，就是吉凶宾君家五礼。那么在乾隆皇帝把冰溪定为国俗之后，那么我们把冰溪大典放在哪里？它 放在哪儿？ 放在五礼当中的军礼。 放军 礼来给大家来说，这里面就说了，它首先的考量是一个军事上的考量嘛。那么典礼还有一种什么样的考量啊？典礼我们说礼乐，礼代表的是一种秩序，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秩序。比如说这个君君臣臣这些都不说了嘛。那么还有一方面就是乐。那乐代表什么呢？乐代表着是各个秩序下的一种和谐。那么放在把冰溪放在这里面去看，那就是说冰溪盛典它这里面一定要既有一些制度性的秩序性的东西，又要促进和谐。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形象嘛，就是他想宣传的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形象给大家说，我们既要遵守秩序，又要有和谐，这是我们礼乐文明的一部分。那么他在让整个就是清朝的老百姓啊，都要接受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除了要拿一些白山黑水当时流传下来的因素之外，他一定要融入一些我们传统中原王朝的一些因素，这样的话老百姓接受起来才比较容易。 两边找， 对，两边找一些东西， 跟我这边也不能丢了关系， 对， 但我还要 你得说大家看见的话都比较亲切，这个事儿才好办。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刚才还是说这个转龙射球这个东西，它除了有这个射箭的这个因素里面，还有我们中原王朝传统的宫廷百戏的因素在里面。那么百戏大家都知道，这个从汉代一直传到下来也是2000多年嘛。那么这个转龙射球这个项目，它把这个冰溪把这个百戏的因素融入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我们说了他把人举起来呀，包括耍大刀啊，这些因素都加里面。那老百姓要知道这项目，说啊，这个是我们以前有过的好玩儿，那么这个就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那么两边不管是我们满族还是说传统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大家看到这个东西都很亲切，所以 其实后来就是整个清朝统治者下面的老百姓，其实对这个冰溪它都是有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的，所以它是一种加强这个自我认同啊，或者民族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 嗯， 那这个和之前的这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如果我们光强调它是一个军事上的，那其实就是把它看低了嘛。 嗯， 其实它有更高层次的，特别是它在礼乐制度方面的这个贡献，和在民族融合方面这方面做出的贡献，这我们都是要考虑到的。 嗯，确实就像任老师讲的一样哈，这个乾隆皇帝啊，从您刚刚讲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听出来，也是煞费苦心哈。 对， 安排了这么一个项目出来，既能保证就是军事上的考量可能是他一方面的因素，但是更多的他可能考虑的也除了军事以外，有其他很多。那么同时，冰溪项目能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哈？如果满足不了的话，他想办法怎么去 改造嘛？ 怎么去改造？ 对， 确实为了这么一个项目也是煞费苦心， 就让大家心里都感觉很亲切， 都感觉很亲切，就立这么一个文化东西。其实从这儿哈，我们也可以往我们这个体育的角度来说一说，因为在古代其实没有体育这个概念哈，也没有运动这个概念，但是放到现在来看呢，其实它是作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作为一种体育形式存在的。 对， 所以说这种体育形式其实真的不仅仅哈是最基础的带给人强身健体的这种功能，更重要就像刚刚您讲的一样，对我们的这种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哈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的哈。比如说上映了一个电影哈叫夺冠哈，讲中国女排的故事，我们节目当中也跟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分享过这个夺冠这个片子背后的一些故事哈。其实这个中国女排这个精神图腾一代一代这么传承下来，其实它跟冰溪啊从某种程度上发挥的作用是一样的， 对的， 是为我们构造一个民族认同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哈。就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载体，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可以在女排身上得到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啊。 那么这个冰溪怎么体现民族自豪感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冰溪肯定是冬季项目嘛，它肯定是冬季的时候才能让大家去看。那么乾隆皇帝当时他还有其他的想法，就是说那这个大过年冬天过大年的时候，那是万国来朝的局面呢，不但有一些藩属国来，其实外国使臣也会来，那么给大家看一些什么样好玩的东西才能代表我们的国家形象呢？对不对？那如果是夏天的话，一般我们会说有很多好玩的嘛，比如说我们可以打擂台唱戏，这些都可以。可是冬天的话，这个因为环境限制，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玩，因为外面太冷了嘛。那么怎么办呢？其实冬天可以展现国家形象的就是冰溪。 它有外交方面的考量， 对，有外交方面的考量。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当时来就乾隆朝来朝觐的一些外国使团，他们在自己的笔记里面就记到了他们在这个太液池上看这个冰溪的这个场景，那个场面是很宏大的。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宣传一个国家形象吗？其实第一方面就是冰溪它首先作为一个体育运动存在，那么再一个层面，我们给它上升一个层面呢，就是它作为一个整个中华民族都认同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存在。那么在这个层面上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它是一个展现国家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个什么接待外国使臣的这样的时候，就是给大家看我们有多么强盛的这样的一种展演。那么这个其实逐渐的就有点贴近我们现在体育的这种宣传了，就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年代之下，给大家展现我们的一个繁华盛景的这个样子， 国家实力 啊，对，展现我们的实力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它就不单纯的是一个我们说的民族体育项目了，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就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是一个符号性的，像中国女排一样。比如说看到中国女排，我们就知道这是一种拼搏精神。那么看到了冰溪，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国形象。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义。 是。 那上半段的节目呢，时间关系，我们就暂时跟任老师哈先聊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的片花还有广告。在下半段的界内界外栏目当中，我们还会继续请任老师做客，跟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啊冰溪这项清朝时期的国俗哈当中有哪些有意思的知识还有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25北京体育广播，咱们现在稍事休息啊，稍后再见。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界内界外，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界内界外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冰嬉哈，这项在清朝时期哈、被乾隆皇帝定义为国俗的一个冰上运动的一个集合的总称啊，我们可以理解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当中的一个冰雪的一个大项。它下面呢有很多分支的小项哈、里面呢有从这个军事演练哈、演化而来的这种冰上的运动哈、也有从这个表演当中演化而来的这种冰上的运动。其实在冰嬉这个项目当中，它里面很多的这种小类的运动也是我们今天很多冰上以及雪上类竞技体育项目的这个雏形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来自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副研究员任逸飞任老师哈。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冰嬉啊。任老师呢，现在是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啊，那常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冰嬉的推广还有研究，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内挖掘这块民族瑰宝哈重要的一个推动者之一哈。啊，欢迎任老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逸飞，来自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哎呀，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任老师啊一直在跟我们说乾隆年间干了很多事儿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把冰嬉定为国俗啊，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改造它， 对、 去打造它，从一项体育运动啊、到一项中华民族都认同的体育运动，然后到大国形象对外国使节的这么一种展现。 是的， 在乾隆时期真的干了不少事儿。 嗯， 其实说到乾隆时期和这个冰嬉的故事啊，我印象也挺深的。我第一次听说冰嬉这个运动项目，其实就是在一个古装电视剧当中哈，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看了《甄嬛传》。 对，《 甄嬛传》当中，当时有一个片段就是描写了这个冰嬉，它的这个场面是怎么样的。您肯定也看过哈。 对对对， 他们，您觉得他们拍出来之后的还原度怎么样？ 那个其实，和我们和我刚才之前说的嘛，和冰嬉图上的那几个项目肯定是不一样的了。因为整个这个《甄嬛传》里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后宫戏，而且这里面说的这个安陵容吧，和她在这个表演的是这些冰上舞蹈什么的，其实有点像咱们说的花样滑冰，而我刚才说的那些呢，乾隆时期的冰嬉，我们看到它属于一个外廷的一个活动，外廷的活动呢，就基本上没有这个女眷参加，那么说到这个《甄嬛传》里面的这个由女性参加的这个冰上活动，其实可以追溯到更早，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也就是说，整个对清军入关之前，整个还叫当时叫后金时期嘛，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给一个具体的年代是天命十年，天命十年这个我们有文献记载，记载说。当时努尔哈赤在东京辽阳城啊，在这个地方，他在过年时期，其实记载这个事儿是大年初二，说带着什么呢？带着整个后金宫廷里面的八旗满洲，就是说我们说的这八旗满洲有这样的一批人，还有八旗蒙古，还有八旗汉军，那么带着所有这些人到当时的太子河畔，是辽阳城外的一条河，在这起举行了一个叫什么叫跑冰戏，就是我刚才说到跑冰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和乾隆时期的不一样了。乾隆时期它作为一个国家大典，而早期的呢它更相当于一种像过年时期年节时期的一种娱乐项目，宫廷娱乐 民俗文化活动 啊。对，那这里面参加呢也比后面的那些相当比他们后面那些相对看起来它娱乐性要更强，气氛要更活跃，那这里面不带有男性参加，也有女性参加，那这里面还是说有刚才那些项目嘛。第一个说这些男性在做什么活动呢？说大家做的是这个踢球，说大家在这里面去争这个球，是有这样的一个记载，那么女性在这里面是做的什么呢？就是跑冰戏，比如说在这个努尔哈赤和他的福晋端坐在这冰面中央，然后让这些女眷呢从远处往这边跑， 谁先跑到这儿，那你的赏赐就要高一些。 哦， 是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后来其实我们民族有一个传统体育项目嘛，就是在冰上穿那个花盆底儿，在冰上跑。其实这个很可能和努尔哈赤时期的跑冰系，特别是这个女性参加的这个有一定的关联。但当时的女性是不是穿花盆底儿来跑，这个无法考证了。从我们现在的角度考虑，这个应该不是，因为它既然叫跑的话，你穿花盆底儿在冰上是跑不起来的嘛。所以应该还是比这个冰上的竞速。那有没有冰刀很难讲。我们现在这么想一下，可能是没有冰刀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这个后金宫廷里面，就是说在这个冰嬉更早期的这样的形态的时候，其实是既有男性参加又有女性参加的，这能看到这个项目更早的一个包容性在里面嘛。因为后期了，一旦上升到一个国家庆典的制度性的，它要更严肃一些， 更严肃。 那么我们现在说起来的话，那不管是什么样的体育项目，当然要既然既有男性参加又有女性参加， 对， 所以其实努尔哈赤时期的跑冰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 就是它更接近啊我们现在的体育项目的 形式，对的，一种就是娱乐嘛。就是一方面有竞技，一方面有娱乐。然后最后其实大家在这比完赛之后，会在冰上开展一种宫廷筵宴，就是大家都玩好了，得了赏金之后，然后大家在这顶上吃一顿，所以他的这个他娱乐性很强嘛。然后大家非常欢天喜地的在回城里面，就有点像现在我们说的民俗活动。 就在努尔哈赤时期，它其实就是一个十足的民俗活动。 对， 只不过到了乾隆时期，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了，多方面的考量， 对，他想的就要更多了呢。他毕竟是 给他拔高了 他毕竟是天下之主啊，他必须得考虑到整个国家去怎么运行的事情。而更早期的时候，他可能更接近于一种宫廷娱乐项目。那么宫廷娱乐项目，当然我就说这里面有这些女性参与进来之后，其实气氛会更活跃。所以他就更接近于《甄嬛传》里面说的，这里面有一些女性参加的，当然它不是花样滑冰了，因为那更难嘛，那是电视剧的演绎。但是女性参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是，女性参加这一点，这就跟我们现代的体育项目是一样 的。对的， 每个项目都是男女平等哈，大家都可以去参加这个项目。其实刚刚听任老师说了这么多，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冰嬉项目从最开始的它的一个起源是怎么样的，后来它慢慢如何到乾隆时期哈，乾隆皇帝花了很多的心思，下了很大的功夫，把它上升为一个国家行为。整个的这个历史的起起伏伏我们都已经很清楚了。那到现代我们也挺想知道这个项目的发展情况目前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个不能从现代开始说，我们可以还是得从乾隆 说， 从乾隆往后说。 从乾隆往后 那么乾隆时期其实是整个冰嬉盛典的一个最辉煌的时期。这一年这个要约多少次，只要皇帝喜欢我就出去玩这样一场。其实从冬季入冬以后就开始玩，一直玩到开春，这几个月都可以去玩。那么后来呢，其实随着清朝的国力在走向衰落，那么整个冰嬉盛典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我们从这个清朝文献去统计，就是乾隆皇帝玩了几百次啊，就是这个冰嬉盛典他前前后后玩了几百次。那么这个统计呢，我们到嘉庆朝之后就发现明显的数量要减少，还是这么玩儿，但是它的名字也改了。为什么呢？因为叫成冰嬉，它这个是有一种娱乐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在里面。但是后来呢，乾隆皇帝的母亲那个去世之后，他觉得就不能采取这种娱乐的形式了，不太好，所以就叫成了冰祭，就是作为一种冰上的这样的一种技术去存在嘛。就是说我们不作为一种娱乐项目，但是它作为一种庆典，作为一种制度要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看到嘉庆朝以后的记录基本上都是冰祭，就是乾隆皇帝当时嘉庆皇帝要去看的话一定要叫阅冰祭。对，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嘛。那么到后来呢，这里面有一个明显的缺环是什么，就是近代以来大家都知道，这个鸦片战争以后，整个西方殖民者进入中国，其实给清朝国力是一个巨大打击。所以在道光朝之后， 这个我们说的传统的冰嬉盛典，包括阅冰祭这一类的活动就停止了。 嗯 啊，在道光朝就停止了， 哦， 就是完全没有记载了。那么什么时期又开始有了这个活动呢？其实是光绪年间，慈禧太后想到了说，我们要重新振兴我们的国家形象，怎么办？一定要在老祖宗那儿找到一些因素能为我所用。那这个时候他就盯上了当年的冰嬉大典。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从道光年间这个冰祭阅冰祭停止到光绪年间又想重新开始这个冰嬉大典，这里面这个缺环怎么去补啊？因为后面的人不知道早期怎么玩的，其实他们能得到的这些记载和我们现在差不多， 他们也当时也没有视频影像可以去看， 只能看到说祖宗留下来的冰嬉图，也能看到当时的这些典制体史书当中记载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清通典呐，清文献通考啊，大清会典，这些当时都记了，就是乾隆年间怎么去做这个冰嬉大典的一些事儿，但是他还是不知道怎么玩。但是就按照这些之前的记载招猫画虎，然后再加上后来一些新式的一些，比如说西方的一些这样传入了，它有一些花样滑冰的动作在里面，然后这样重新组成了一个光绪年间的这个冰嬉大典，重新复原了。但实际上这个记载也非常少嘛，有这么几次，就是我们能查到的应该是两次左右，就是是光绪时期的。那随着这个清朝的灭亡，其实作为国家制度层面的礼乐制度层面的这个冰嬉大典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会玩这个冰嬉大典里面这些项目的这些人逐渐走向了民间。比如说我们这里面说的，那当时可能是给慈禧太后滑冰滑得好的，比如说他会一些花样动作，他可能就到了民间去表演。这个在民国时期的一些报纸啊文献上面是有一些记载的。这些人会怎么办呢？会到什刹海去做这些花样滑冰的这些动作，然后还被西方的一些记者拍下了一些照片，这些就流传下来了。后来也有一些人去记载过，就是通过一些采访的形式，就去采访一些老人，说你们当年在那个宫里面去怎么去给表演的呀？当然，这里面演绎的成分就很多了。但是也是我们现在能见到了光绪时期的这个冰嬉大典的一个极为难得的资料吧。这样的一个，但基本上能记下来的，看的都是一些关于花样滑冰的一些动作，具体怎么玩的就不太知道了。那么就说到了您刚才说现在，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又把这个事情又叫起来呢？其实我们说在这个我们冬奥会申办这个成功之后，其实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三亿人上冰雪， 是 那么我们一定得在传统文化里面找到一些可能和冰雪运动相关的因素。如果我们都是西式的这些，我们就说看到他们的花样滑冰啊，看到他们的这种速度滑冰啊，都是这些项目，其实我们传统的这个要比冰嬉里面承载的这些因素要比西方的这个冰雪运动它的因素要更多一些，而且它之于这个国家层面上的这个意义也要更多一下。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我们传统文化里面去寻找到一些因素来把这个东西重新发扬光大呢？其实就是我们说讲文化自信从哪儿来呀，其实这里面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那么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很多也是这样，其实想办法去复原当年冰嬉盛典的一个场景，也是为了展现我们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是， 对， 所以这个事情是从近几年才开始做的，是吗？ 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当时拍《甄嬛传》的这些去做冰嬉的这些小运动员呢，其实他们坚持了，他们现在每年都是在北海的冰面上去做一些展演，做一些免费的一些这样的推广，就是照着冰嬉图的这些样子去做这些花样的动作， 为什么要在北海去做呢？第一个，当年确实是在北海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嗯。 第二个呢，也是给游人做一个宣传推广，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他们前前后后做了也快10年了。 嗯。 啊，这样慢慢去推。那么在推向大众的这个方面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系统的研究，就是我们说怎么从历史文献当中去梳理这个活动从早到晚，它从哪儿来的，它怎么发展的，怎么走到现在的，嗯，对，整个这条线索要把它梳理清楚。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也算是为我们的就是历史，为我们的祖先有一个交代吧。 嗯，是啊，因为其实我们节目当中啊，有时候也会做一些冬奥会方面的内容，冬季项目的内容。我们一说这个冬季项目，就老是说啊，咱们国家其实在冬季项目当中起步是比较晚的。 对， 其实按照今天跟您聊完之后啊，我突然觉得其实咱们起步也不晚，只不过中间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间断层比较多。 对 啊，没有去把它衔接好，但是如果现在去挖掘的话，其实我们的起步真不晚。就是我们在清朝时期，我们在清朝时期，在乾隆时期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乾隆时期做了很多的工作。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冰溪虽然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冬奥会这些项目哈，还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其实，在冰上的很多的，从技巧方面来说啊，或者从它的这个观赏性方面来讲哈，我觉得可能是也不逊，不会太逊色于现在我们冬奥会上看到的项目。 它的那个技巧类的，其实两方面的侧重点不一样。 嗯， 比如说花样滑冰呢，现在我们更多看的是跳跃这动作。 嗯， 就是三周跳、四周跳啊，不说这些，特别是男的 跳的 中数 多，难度系数高，得分高。 对，这个西方是这个传统， 嗯， 而我们传统更讲究的是滑行动作。 啊， 就是你滑行动作，滑行当中，我这个怎么样能给它做得更漂亮？ 嗯， 所以它的侧重点是有所区别的。 嗯， 而现在我们传统的这些动作呢，其实会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些人想办法去在做动作上呢去复原，想办法去做一些我们这些传统的这样的一个，其实也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嘛。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现在去做和西方交流的这些是有问题的，其实更多的是想弘扬我们传统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祖先的东西能继承下来。其实要说这条线的话，除了冰溪，其实往更早的去追，我们在更早的时期就会用到这个冰上雪橇这一类东西。不管是要往更早里说吧，可能到元朝的时候，整个北方地区就有这种用狗拉雪橇的这样的一些驿站，相当于汉地的跑马的这样的驿站嘛。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说冬奥会上有这个什么雪车啊、雪橇啊这些，对，有这样的一些项目，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传统在的，只不过和现在这个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不去宣传我们传统的东西，那就没有人知道，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深入发掘我们传统历史当中的一些体育项目。其实真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项目，它和我们的北方民族和我们整个国家形象都是密切相关的。 没错，能把这条线索重新从这个深埋的历史尘埃当中给它挖掘出来哈，这确实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同时呢，也可以想象到它的难度是有挺大的， 任重道远的。 对，就像今天节目当中任老师一直在说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些我们现在这些很发达这种视频的影像可以去看到的，大部分只能从文献的记载或者从寥寥的几幅画作当中能看到当时的这种状况是怎么样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去考证，甚至不断的去猜测哈，去把它当年的那种盛况给它还原出来是怎么样的。可以想象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您这样的挖掘整理的研究人员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的。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一直也挺想问您的，就是您当时是怎么开始做这个冰溪项目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国家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好像 一听上去跟体育项目好像也不太沾边，但是现在确实做的是一个关于咱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这样一个工作。您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其实这个说起来的话，我是有私心的嘛。我是东北人。那我从小生长在这个白山黑水之间。那么其实我从小就会玩一些冰上和雪上的项目。那么后来又学了历史专业。那就想着怎么样能从历史的角度去为我们这个冬季项目，特别是民族传统体育去做一些事情。我本身满族，那么这个又好说了嘛，就是而且我的老家呢离那个赫图阿拉城，就是努尔哈赤起家那个地方非常近。那么我就总想是加了一些个人情感，然后想把这些民族传统，特别是满族这个传统体育的东西和整个历史联系起来。那么我就去刨根问底嘛，去挖这条线儿。后来就怎么去挖了，就看到了整个我们说满文老档里面记的这个努尔哈赤时期的跑冰溪。那么由此又往上去追到什么时期，在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这个努尔哈赤骑兵的这个老城区这个区域，它广泛流传了一些关于冰溪起源的一些传说。那么我把这些东西都联系起来了，又往下去追，又追到了刚才跟您聊的这个乾隆朝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就是把冰溪盛典的这条线索整个给做下来了。大概就是这样吧，可能现在还是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有很多具体的东西不清楚。但是我会继续努力，也算是为整个我们的民族体育运动做一点自己的贡献吧。 感谢您，感谢您哈。就像您讲的这种冰溪哈，它可能是几百年，甚至有的项目上千年， 对 这样一个传统，它是怎么就流传下来？当时我们也没有说有现在这种正规的比赛哈，一届一届办，就是在民间大家一个共同参与的这么一个活动。在民间，在离我们脚底下最近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生命力最旺盛的地方。 对， 曾经有过那么盛大的冰溪大典哈，我们冰上有那么多好玩的项目，我们应该怎么去好好的去挖掘它，去整理它，未来有朝一日还可能去发扬光大它。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去关注的这种话题。也再次感谢像任老师这样的工作者吧，能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在这个行业当中哈，孜孜不倦的一直来进行这种挖掘和整理 的 工作，确实非常有意义。那今天节目呢也非常感谢任老师做客哈，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冰溪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做完节目我好像回头一想，好像这体育节目今天有点感觉做得像历史节目一样，但是确实非常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跟历史上的渊源都是非常深的，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它当中的一些历史的典故，历史的传承是怎么样的，也能够帮助我们现在更好的去理解这项运动，去塑造对于我们民族体育这些项目的认同哈。再次感谢任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哈，谢谢您。 谢谢。 那么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节目最后呢，也是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同样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或者也可以去到微信当中来搜索双澳之声小程序，也可以获取平台上的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同时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北京体育广播下面的节目，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早晨到白天，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伴有弱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天气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